读得胜篇第四十一章。死亡啊，纪念你为那安享自己财富的，为那无忧无虑一切顺事还能享受口福的人是多么心酸。死亡啊，你的定爱为那贫困的、力衰的、年纪老迈的、事事操心的、厌倦无望的人是多么美好。不要怕死亡的定案，要想想你以前和你以后的人，这是上主对一切有血肉之人所下的定案。至高者看着好的事，你为什么要反对？你不论活十年、百年或千年，在阴府里对生命的长短再没有怨尤。罪人的子女被人所憎恶，他们经常与不虔敬的人相处。罪人的子女必会倾家败产，他们的子孙常蒙羞受辱。子女必怨恨不虔敬的父亲，因为为了他，他们才蒙羞受辱。你们不虔敬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背弃了至高者天主的法律。你们生在世上是为受咒骂而生，你们死去，咒骂仍是你们的产业。凡从土来的必归于土，生于诅咒的不虔敬的人必归于丧亡。人们对死者的遗体举行丧礼，罪人的臭名必被除去。你应注意你的名誉，因为名誉与你相处就与千万黄金聚宝。优越的生活日子是有限的，但良好的名誉却流芳百世。故而你们要安心遵守纪律。隐藏的智慧和看不见的宝贝，二者究竟有什么用？隐瞒自己糊涂的人比隐瞒自己智慧的人还好。故而现在你要听我论羞愧所要说的话，因为不是每一种羞愧都应当称许，也不是每一种害羞都是合理的。你们在父母前对于奸淫的事应该羞愧，在王侯和有权势的人前对于说谎的事应该羞愧，在判官和领袖前对于犯罪的事应该羞愧，在集会和民众前对于犯法的事应该羞愧，在伴侣和朋友前对于不义的事应该羞愧，在你们所住的地方对于偷窃的事应该羞愧，因为忘记天主的真理和盟约的事而羞愧，因为将肘放在石桌上而羞愧，因为你在赐予或接受礼物时对人藐视而羞愧，因为你不理向你请安的人而羞愧，因为观看淫妇而羞愧，因为不顾亲属而羞愧，因为转面不顾你的近人，拿了别人的东西却不归还而羞愧，因为凝视别人的妇女而羞愧，因为对你的婢女分外献殷勤，甚或走进她的床前而羞愧，因为你对朋友出言不恭，对加惠于人后又责斥人而羞愧。